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的是北京市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教授，同时呢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丹心计划博士生导师李云波女士。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李老师，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啊，跟朋友们谈了就是女性的痛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来注意，如何来治疗。那么在这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请教您几个也是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常发的、非常高发的一些问题。有些女性朋友有反反复复的阴道炎的情况，也有女性朋友白带是非常异常的，有的时候有气味，有的时候是浑浊啊，有的时候是颜色不对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就想请教您，这都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疾病呢，在我们中医呢称之为带下病范畴。带下病呢，它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一个区分。广义的带下病呢，就是指妇科疾病。这里边呢，有一个我们古代名医的一个小典故，就是说扁鹊是我们古代的一个名医，原话就是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遂为带下医。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扁鹊这个名医呢，他当时路过邯郸的时候，发现邯郸这个地方特别尊敬女人啊，以女人为贵，所以呢他就留在了邯郸这样一个地方，就成为了一个妇科医生。这就是我们带下的一个广义的含义。另外呢，还有带下呢还有一个狭义的含义。狭义的含义呢，它包括有生理性带下和病理性带下。生理性带下呢，是指我们女性在经前或者是排卵期经后，或者是在妊娠期出现的一个阴道的分泌物，它是属于透明的，没有颜色，没有气味的。它的主要功能呢是润泽我们的阴道，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是我们说的是生理性的带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说病理性带下，就包括了主持人刚才说的各种的带下量的变多啊，变少，带下的颜色发生了像黄绿色啊，或者是白色啊，或者是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血色这些的分泌物，以及像有一些异味，像有的人呢会出现那种鱼腥味啊等等这些的异味的情况，这都是我们常说的病理性带下。那病理性带下从西医角度来讲，它分为像滴虫性阴道炎、霉菌性阴道炎、细菌性阴道炎、老年性阴道炎，以及一些非特异性的阴道炎，或者是幼女性阴道炎等等，有很多种。而中医呢，按照它的一个病因病机来分的，像一般我们分为湿热下注啊，或者是脾虚引起的带下症啊，还有寒湿等等这些呢，这我们的区分是不一样的。或者肝肾阴虚的患者呢，会出现带下量少，就会出现一些阴道干涩的情况。这个呢就是带下病的大致的一个划分吧。 刚才您提到了哈，中医的概念里边哈，我们把这些阴道的疾病啊，或者是白带异常的情况都叫做带下病哈。那么这个阴道炎，我们常见的有霉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哈，还有您刚才说的几种，可能大家都没听过。到底我们常见的阴道炎都有哪些？它们都是什么原因而造成的呢？ 首先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这个霉菌性阴道炎是在我们成人女性里边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阴道炎，而且它呢治疗起来呢相对比较棘手，容易反复的复发。因为霉菌呢又称白色念珠菌哈，或者是又称为真菌，这都是它不同的名称。大家知道霉菌性阴道炎和真菌性阴道炎或者白色念珠菌性阴道炎都指的是同样的一个疾病，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病人呢，他会出现白带量特别多，像豆腐渣一样的那种，然后会导致外阴的特别的痒，瘙痒难忍。而且霉菌呢，它有一个特点呢，它是有两种的生活方式，一种是菌丝的情况下存在，另一种是孢子情况下存在。当它出现的菌丝的情况下存在的时候，就是我们症状发作的时候，就会出现带下量豆渣样的分泌物，以及外阴的瘙痒症状特别明显。像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他用一些像抗真菌类的药物，例如制霉菌素酸呐、或者是达克宁酸等等这些抗真菌的药物治疗之后呢，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他用了药以后呢，他会使菌丝就消失了，然后他就会回归到孢子生长的一个状态。因为霉菌呢，它也有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哈，它到孢子状态的时候，因为孢子的壁比较厚，所以呢，药物呢一般很难能够穿透这个孢子，达到对细菌做到一个彻底杀死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患了霉菌性或者说我们说的真菌性或者白色念珠菌性阴道炎的时候呢，我们要连续的治疗，就是说你月经干净以后三天再去复查，复查阴性了，你还要接着就这种巩固性 的 治疗， 巩固的， 大概治疗三个月经周期。除了自己本身做治疗以外呢，像我们的性伴侣也是应该同时做治疗的，因为他经常是一个带菌者，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我们治疗了，而且按照周期去治了，三个月经周期我也用药了，复查都是阴性了，可是我后来一同房的时候这个病又复发了。这个原因主要就是我们的男性他可能是一个带菌者，但是男性呢可能他没有比较大的症状，所以他呢就没有错去做治疗，但是同房之后呢，这个菌就会进入到女性的阴道内，又引起了女性的一个阴道炎症的发生。还有一个是滴虫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是它阴道毛滴虫它的一个感染导致的。那经常是在门诊上经常遇到什么样的女性就比较多呢？有一部分女性泡完温泉以后说泡完温泉以后就很痒然后过来一检查呢，就是阴道毛滴虫的感染。这个温泉浴呢，它是为什么会导致滴虫性阴道炎发病率比较高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滴虫呢，它有一个特性，它比较适宜的生活的温度呢，就是38到42度也就是我们人体阴道内的一个温度我们泡的温泉也是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如果是我们在泡温泉的过程当中，由于消杀的不彻底，或者是同时泡温泉的人群当中有人患有滴虫性阴道炎的时候，就可能会被感染到。另外呢，滴虫性阴道炎也可能会通过性生活进行去传播所以呢我们要注意泡完温泉以后呢可以做一些防护性的清洗的措施能够减少发病的一个几率 那这滴虫它也是一种细菌？ 它是一种病原微生物。 病原微生物 嗯 特别易于传播的病原微生物， 在适宜的温度下， 所以我们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尤其到公共的一些地方 对对，像有一些有的公共的盆浴还有这个温泉，甚至有一部分女性她可能在游泳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比较高 那它治疗起来会很麻烦，周期很长吗？ 阴道炎就是它的治疗呢可以选择用甲硝唑类的药物进行去口服或者是阴道上药治疗的时候呢相对来讲疗效是很好的但是呢也建议去夫妻双方的同时治疗，然后呢就要进行定期的去检查复查， 确定蚁涕虫已经被完全的杀灭了以后， 嗯， 就可以了。 定期的，一般要治多长时间为一个周期？ 一般是三个月经周期左右吧。 三个月经周期哈， 嗯， 如果复查是 阴性的， 阴性的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没太大问题了。 刚才您说了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哈，还有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之前我们有说过，像那个白带呈黄绿色，啊，或者是有那种腥臭味儿，这个呢是由于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而导致的一个细菌性阴道炎。因为我们阴道呢它有一个自洁的作用，如果像我有的患者来了以后很无辜的说我特别注意卫生，为什么我还会得这个病呢？我们医生有的时候就会说，因为你太注意卫生了，因为你长期的就是清洗啊，或者是有的女性呢，她还会去清洗阴道内部，这个是不建议的。非病期的，就是没有阴道炎的情况下，不做阴道内的冲洗或者灌洗。如果进行这个冲洗灌洗的时候呢，就会导致阴道内的菌群受到了破坏。破坏以后呢，有一些有益的一些像胆儿菌、乳酸杆菌什么的就会被破坏掉。它其实在阴道内呢起到一个警察的一个作用哈，它就可以把看到一些致病菌进来以后，它会尽量的去做一个自洁作用把它清除掉。但是当这个菌群失调的情况下，会导致致病菌它会滋生起来，然后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像这种细菌性阴道炎的女性呢，她的白带是属于那种黄绿色的，特别有那种鱼腥味，这个呢是比较好判断的。或者是也有一些女性她口服广谱抗菌素或者什么其他因素，广谱抗菌素的长期的使用呢也容易导致菌群失调，可以引起霉菌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呢，还是注意什么呢，要便前便后都要洗手。用我们有一个妇科老师他的话说，小便前就是上厕所前不洗手呢，是你别人来污染了你，然后如果你要上完厕所以后不洗手呢，你可能去污染别人。 对对 啊，所以呢要建议呢便前便后都要洗手。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还有一种阴道炎叫老年性阴道炎是吗？ 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有一些老年女性来了以后就很无辜的说，我很注意卫生，而且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性生活了，我为什么还得这个病呢？其实呢，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它的发生呢和育龄期的女性其他的像滴虫啊、霉菌啊这些细菌的阴道炎，它发病的机制稍微有点不同。老年性阴道炎呢，它主要是由于老年女性她的卵巢功能衰竭之后呢，导致我们体内的雌激素下降了。雌激素呢，它可以在生殖器官、泌尿器官以及骨或者是心脑血管，甚至大脑皮层等等这些位置都有它的一个受体，雌激素的受体。当雌激素水平下降以后呢，这些受体就都吃不饱了，所以它的功能就会下降，会导致了外阴部的皮肤黏膜比较菲薄，而且抵抗力比较弱，这个时候可能经常会出现老年性阴道炎症的一个发生。它的治疗呢，除了用药物治疗之外呢，它一般老年性阴道炎的治疗和滴虫性阴道炎的治疗相似哈，就是可以用一些甲硝唑类的药物。以前有一种叫复方甲硝唑酸，它里边含有人参皂苷，然后呢可以在治疗的同时呢对外阴的皮肤有一定的滋养的作用。另外呢，如果是久治不愈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到医院去啊，请医生帮忙判定一下是否可以选择一些雌激素的软膏局部的外涂， 每次用那个雌激素软膏挤出大概黄豆粒大小、 哦、 然后涂抹于外阴部呢、 嗯、 因为雌激素的软膏的使用之后呢会使我们老年女性的外阴部呢、 嗯、 会达到一个黏膜、 嗯、 黏膜从那个病理性的肥薄状态、 嗯、 萎缩状态、 嗯、 逐渐恢复的一个状态、嗯、这样呢会减少老年性阴道炎的发生。 嗯 嗯, 嗯，基本上这些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阴道炎了吗？ 对，这是我们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些阴道炎、 嗯、 但是有一些像幼女性阴道炎、 嗯、 这些呢我们一定要，家长可能会觉得、 嗯、 哎，怎么很奇怪、 嗯、 我们家女儿那么小还会得阴道炎、 嗯、 这个可能是跟我们在家里边洗涤衣物啊等等这些、 嗯、 以及坐便啊或者床单被褥的消毒、 嗯、 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日常家居生活当中的一个清洁卫生问题。 嗯，刚才呀您给大家谈到了阴道炎如何分类，如何治疗、 嗯、 啊，它的病因是什么哈。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有些女性朋友说，哎，大夫给我说一词儿，说我是湿热下注，我吃了几副中药反而会好。那您觉得他的这个阴道炎和我们中医的这个发病的机理有什么关系呢？ 嗯，之前我们有讲过各种阴道炎它有哪些病原微生物它繁殖导致的、 嗯、 那又涉及到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嗯、就是说这些病原微生物在自然界当中它都是有存在的。 嗯, 嗯，包括像滴虫霉菌以及细菌，甚至现在我们热度比较高的人乳头瘤病毒、 嗯、 啊，这些呢都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那么并不是说所有的女性都得了阴道炎、 嗯、 为什么呢？因为就符合了我们正气存内、 嗯、 哈， 抵抗力不一样， 抵抗力不一样 对, 对，简单来说就是抵抗力不一样。有一些女性她可能是脾气比较暴躁，然后又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然后呢就会导致肝经的一个湿热下注于下焦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带下病的发生。 嗯嗯嗯、 另外呢我们对于那些像久治不愈的阴道炎症、 嗯嗯、 我们可以给他用中药进行去治疗。还有一些女性就反反复复的就是白带量多、 嗯、 但是检查呢什么菌都查不出来，就觉得很棘手很头痛、 嗯嗯、 到中医这边来一看呢，我们经过辩证以后发现他这个患者是不是属于一个脾气虚弱的一个状态、 嗯嗯、 脾虚症也就是我们说的、 嗯、 这种女性呢她呢就是用妇经主女科里边的原文说，她呢就是带下量多如涕如唾绵绵不绝。 嗯 啊，就是她呢脾虚的情况呢，我们脾呢它是运化水湿的功能，如果脾气虚弱呢它运化水湿功能就会下降，会形成湿血、 嗯、 然后流注于下焦的时候、 嗯、 会出现这种白带量多的情况、 嗯嗯，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进行去治疗，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也就是我们出现阴道炎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首次出现的时候可以选择去用西药治疗，如果反复发作久治不愈的情况下一定要中西医结合治疗，这样才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李老师，还有一些朋友说呀，我感染了 HPV，到底什么是 HPV 呢？ HPV 呢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嗯、 人乳头瘤病毒呢它呢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它有100多个亚型，目前检测发现呢、 嗯、 它分为与宫颈癌发病率相关性、 嗯、 它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像我国女性呢，高危型的女性呢、 嗯、 一般是 HPV 的16、18、53等等这些会比较多见。 嗯 啊，有 HPV 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超过2年以上， 嗯， 就会容易引起宫颈的上皮内的病变。HPV 呢它不单会引起宫颈上皮内的病变，它可能也会引起肛门或者是咽喉、 嗯、 啊，像这些位置呢或者以及食道和胃相连接的那个位置，它都会有一个柱状上皮的移行带区、 嗯、 这个移行带区是对这个 HPV 感染它是一个易感区、 嗯、 所以持续感染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系列像疾病，像有宫颈的上皮内的病变， 像有低级别的病变、中级别的病变和几级高级别的病变。 嗯， 低级别的病变我们称之为常说的就是 CIN1、 嗯、 啊 ，CIN1 呢，一般我们就是给予抗 HPV 感染的用药，嗯、例如干扰素栓或者是有一些生物敷料剂进行治疗之后。同时呢我建议呢尽量的要结合一些中药的治疗、 嗯、 中药的口服呢可以清热利湿健脾提高我们自身的一个抵抗力所有病毒的感染呢、 嗯、 它的清除呢都是靠我们自身的抵抗力是非常重要的、嗯、达到治疗之后呢 HPV 感染之后形成的 CIN1 呢经过这个治疗以后、 嗯、 基本上都能够很好的一个治愈的一个效果、 嗯 那如果是进而出现了 CIN1、2或者是 CIN2 到3的时候、 嗯、 我们就属于是个中度病变的时候、 嗯、 中级别病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定期的治疗定期的随访尽量的把它清除掉如果是持续的 HPV 高危型的感染呢就会出现 CIN3 甚至原位癌的情况、 嗯、 这个时候我们要像 CIN2 到3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宫颈 TCT 的检查和 HPV 的检查就不够了、 嗯、 就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宫颈的一个活组织的一个检查、 嗯、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阴道镜的活检、 嗯、 啊，这样去进行去检查和治疗如果再高级别的呢、 嗯、 病变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手术的措施进行去治疗、 嗯、 前面说的是 HPV 的高危型那低危型的呢、 嗯、 它就是会容易引起像我们平常所说的性病的尖锐湿疣这个发生它多数是由于低位型的 HPV 感染导致的 什么是低位型的呢、 嗯、我们说的高危和低危呢它的区分呢主要是与宫颈癌发生的那个相关性来区分的、 嗯、 与持续感染与宫颈癌发生率相关性比较高的这些亚型我们称之为高危型 HPV 感染、 嗯嗯嗯、 而与宫颈癌相关性比较低的我们称之为低危型的、 嗯嗯 低危型的它主要是产生的可能就是出现这种尖锐湿疣啊、 嗯、 或者油状物等等这些的问题、 嗯、 或者是反复治疗不愈的阴道炎症、 嗯嗯、那么我们说 HPV 感染哈、 嗯、 有些朋友说我为什么就会得 HPV 的感染呢 这个也是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话题、 嗯、 我们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嗯、 那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嗯、 也就是说这个有病毒感染的时候有一些女性、 嗯、 她就能够把它清除出去尤其像20-30岁左右的女性、 嗯、 她的感染了病毒以后她自我清除率是达到6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但是对于40岁左右的女性的时候、 嗯、 她的病毒的自我清除率就会明显的下降了所以呢我们要给予他一些外用的药物或者口服的药物进行去治疗、 嗯、 另外呢他感染的几率高的原因可能还有跟他的生活有关系、 嗯 例如像有一些女性她多个性伴侣或者是过早的性生活、 嗯、 这些呢都是会导致 HPV 感染的一个高危因素 那感染了 HPV 之后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应该如何自查呢 HPV 检查呢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为了就是两癌筛查一个是宫颈癌、 嗯、 一个是乳腺癌就是我们列入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政策里边、 嗯、 乳腺癌呢主要就是我们通过乳腺的彩超啊进行去定期的体检而宫颈癌呢就是可以每年进行宫颈液基细胞学的检查、 嗯、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TCT、 嗯、 啊这个检查、 嗯、 另外呢还要做 HPV 的筛查如果这个两个筛查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连续筛查2-3年都没有问题可以改成2年筛查一次如果一旦发现了说有 HPV 病毒感染了那么我们可能就要进入到HPV 病毒就这种宫颈病变的管理模式里面去了如果体检的时候发现有 TCT 是有那个低度上皮内病变以上的、 嗯 像低度上皮内病变高度上皮内病变这种的检查结果的时候以及包括有 HPV 病毒感染阳性不管是它是低危的还是高危的都建议到医院去检查复查进行去治疗进入到宫颈病变的一个管理治疗当中 自己会有感觉我自己 HPV 感染吗会有一些带下的症状吗